刚才这首歌叫做《我们爱这个错》，虽然是首张专辑，但是这张专辑当中却不乏星光熠熠的大牌制作人，包括林隆璇、陈升、小虫等一流的音乐人都分别为这张专辑进行了填词和作曲。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成为了张信哲走红的第一首歌。 明明握在手中， 刚才这首歌叫做《明明》，是来自于林忆莲的作品，收录在电影《游园惊梦》当中作为插曲。歌曲有一种缅怀时候的怅然以及决绝的感觉，而这首歌恰有昆曲的典雅和精致，让人听起来有一种一听难忘的惊艳的感觉。 而林忆莲在这整首歌当中都表现出来是比较冷静的中音，也许和林忆莲传唱度最广的那些歌，比如《伤痕》，比如《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相比，刚刚这首歌的确是少了几分俗世的温情，却颇令人警醒。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一首充满了古典韵味的歌，这是来自于李玟《流转》。 你信不信一见钟情这样的爱情，你信不信永远的爱情，我有时候感到怀疑，有时却相信，当我又忽然想起你。青春流转，爱情流转流转，旧地重游的我，我看着人群之中的背影，还有流泪无解情绪。为什么低声言问的心伴侣，希望他会是你？为什么遇见良辰和美景时，希望身边 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李玟的一首算是比较新的作品，这是李玟在2009年推出的一张专辑叫做 Coco 的东西当中的作品。为什么要叫东西呢？比如刚刚这首歌就完全能够代表东这个字，东就是东方和韵味，所以它在制作上面可谓是费尽了心机。像歌曲里面的唯美的花腔以及复古的味道，同样也混搭了一些昆曲的部分，让刚才这首歌充满了迷人的古典韵味。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听一个清淡的女生的心事，柳若英。 她很爱抱着吉他靠在床边，陶醉着唱歌唱的闭上了眼。她常常看书看到三更半夜，然后吃完又加蛋的泡面。每个星期会刷一次球鞋，晒在太阳来的窗台上面。他的朋友周末都会出现，热热闹闹，好像很有人缘。我喜欢他和我一样酷爱音乐，我觉得他应该非常善良体贴。我希望他心里的人还没出现，我担心他泡面吃的太多了一些。哦，对面男生的房间，似有神秘力量的世界。等不了时候，我被失望湮灭。留他心就有翅膀飞上了天。哦，对面男生的房间，给我像是恋爱的幻觉。也许明天开始，我该带着笑脸，准时和他在巷口不小心遇见。星期会刷一次球鞋，晒在太阳来的窗台上面。他的朋友周末都会出现，热热闹闹，好像很有人缘。我喜欢他和我一样酷爱音乐，我觉得他应该非常善良体贴。我希望他心里的人还没出现，我担心他泡面吃的太多了一些。哦，对面男生的房间，自由生命力量的世界。等不了时候，我被失望湮灭。有他心就有翅膀飞上了天。哦，对面男生的房间，给我像是恋爱的幻觉。也许明天开始，我该带着笑脸，准时和他在巷口不小心遇见。 和林忆莲或者是李玟的那些古典迷人的女人味相比，刚才我们听到的刘若英就更加像一个文艺女青年了。也许她身上的这种都市的现代的气息会让她演唱歌曲的时候会更贴近现在的年轻人，但实际上刚才这首叫做《对面男生的房间》的歌已经是刘若英的人生当中的第六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而她唱这首歌的时候也已经年过30了。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到30岁的时候一定会到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无论你的现实人生有什么样的改变，但是也许你都会思考你的未来和过往。所以刚刚这首歌算是刘若英的一次回忆吧。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听江美琪，有个男生 为我哭。 看过你孤独，看过你愤怒，看过你满足，没看过你的爱护，看过你跳舞，看过你看书，看过你走路，没看过你受。

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心里。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里面的两个演唱者其实都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是张志成，一位是江美琪，但是他们两个人在这么多年始终都没有大红大紫起来，也许是因为看上去或者听起来太过平凡，在这个需要掌声和虚华的娱乐圈当中，他们两个人显得更像是清淡小菜，但是如果你肯用心，你会发现张志成的创作和唱功以及江美琪的朴素，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品质。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庾澄庆、哈林早期的作品《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一个人逃避寂寞，两个人渴望自由，到底该不该奔向你怀里的温柔，还是就让你失望地走？我没有太多承诺，能让你一夜好梦，担心从今后你心头会不知所措，太多的惶恐又让我们无法承受，想哭就到 寂寞，两个人渴望自由，到底该不该奔向你怀里的温柔，还是就让你失望地走。我没有太多承诺能让你一夜好梦，担心从今后你心痛会不知所措，太多的惑恐又让我们无法承受，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哦，就像一直都不会结束，让彼此感觉不那么孤独，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哦，别把未来想得太清楚，那只让我越来越无助，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哦，就像一直都不会结束，让彼此感觉不那么孤独，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哦，别把未来想得太清楚，那只会让我越来越无助，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庾澄庆在福茂唱片1993年带来的一首重量级的歌叫做想哭就到我怀里哭。那一年这张专辑已经是庾澄庆人生当中的第10张华语唱片了。1993年，流行乐坛算是最繁华最好的时代，在台湾也是繁华鼎盛，百花齐放。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再前进十几年好了，马上要听到的是张靓颖，如果爱下去。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这城市花灯初个人被聚散场，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看着他们我就湿了眼眶，不回头两个方向，流着泪的破碎脸庞，昨天又重逢，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最后一次相信地久天长，躺在你温暖手掌，不需要想象以后我漫长的孤单流浪，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毫无疑问爱情当作信仰，可是生活已经是另一番模样，我希望永远学不会坚强，不

好好的忘记，好过坚强的人生，好过让心痛代替所有的所有。当心不在的时候，当你转身决定不开口，当你的背影只剩冷漠的时候，水向东流的走，快乐还是会回到左右，欣赏一次就够，泪水不会无止境的流，谁给得出所有，未来还是靠自己成就，欣赏一次就够，幸福不是一个人的独奏的独奏。 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就像听到的这一位呢，在台湾他除了是歌手是作曲人之外，他还是舞台剧演员，他有着情歌天后以及爆发力女生的称号，并且还有人叫他 POP 女王。相信你已经知道他的名字就是彭佳慧。他有很多经典的情歌，比如说《旧梦》，比如说《走在红毯那一天》，还有《死心眼》，以及接下来都属于他的代表作，这是《相见恨晚》。 你有一张好陌生的脸，到今天才看见，有点心酸，在我们之间如此短暂的情缘。这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见。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现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哪怕一伤痕累累我也不管。